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323集《昆仑山》。这一次的比赛让冬至名声大噪，但冬至自己也很清楚，他最终能以天雷消灭海蛇，其中少不了之前众人的努力，也少不了张松用禁术的配合，后者因此还躺在床上休养。但旁人并不了解那么多，在他们眼里，在所有人在海浪中颠覆，所有力量都用尽，几乎绝望的时候，这名东方人从天而降，引来天雷，最终救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。此事之后，不单英国人与法国人不敢再找冬至他们的茬，连带这些天回城的路上也总有人过来向冬至道谢，或者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乡做客。抛去感恩的因素，强者凭借实力足以赢得对手的看重，谁都愿意多一个强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或对手。 不过冬，老实说，我很幸运能够认识你。 威廉忽然感叹，身体不老实地挨过来。冬至在对方搭上自己肩膀之前闪开了。 你的感叹让我觉得没有好事发生。 我高贵的品格在你眼里就这么脆弱？ 有话快说。 哎呀，我只是想拜托你，在我去中国之前，帮我多跟恒儿说说好话。 你来真的？ 我哪里让你觉得虚假了？ 啊，我以为你开玩笑的。 当然不是，我的心可以剖出来给你看的。 威廉说完才发现不对劲，周围甲板上还有不少人，听见这话都纷纷望过来，对他们投以古怪的眼神。 威廉，连海上的天气可能都没你变得快，昨天你明明还说喜欢李小姐的。 莉莉丝旁边是与他一起上甲板来透气儿的李寒儿，后者朝威廉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。 寒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的那句话不是对他说的。哎，寒儿！ 威廉赶紧追着家人解释去了。冬至朝他们的背影瞅一眼，拿出手机，开始拨打电话。海上的信号很差，时断时续，大多数时候打不通。但能够打通的时候，龙身的电话却总是没人接，冬至发出去的信息也如石沉大海。 师父他们可能还在日本没回来，肯定还没来得及启用原来的号码吧。 日本之行既机密又关键，不到大功告成，谁也无法得知他们究竟如何。但长久的失联依旧让冬至有些不安，他知道龙身经历过的危险不计其数，他眼中的难关对龙身而言可能只是小菜一碟，更何况此行还是吴炳天、唐静等人一起去的。不过担心忧虑这种主观情绪并不因理智分析就会稍减半分，往常他抚摸长手剑就能平定下来的心绪，眼下却失了效果，反倒越发浮躁了几分。想了想，冬至换了个号码拨打，这次运气不错，信号与电话都拨通了，响了两下，那头就接起来。何玉久违而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 喂，小冬至， 老何，是我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在找石碑吗？” 虽说自己与龙身是师徒，如今两人的关系又非同一般，但严格说起来，何玉才是领他进入修行界的引路人，是何玉鼓励自己学习术法。也是他介绍冬至拜入合造派门下，虽说后来两人天南地北四处奔波，但在冬至的心中始终视何玉为兄弟挚友，足可以交心托命。 没有，我现在在去昆仑山的路上出了点事儿。 出什么事了？ 何玉却没有回答，反是问他： 听说你们的比赛在大西洋的一个群岛上手机信号都不通，你怎么会打电话来？难不成是想场外求助？ 听何玉语调一贯的不正经，冬至稍稍放下心， 觉得他口中的大事可能又是略带夸张的了，就起了玩心。 别提了，组委会准备的四个岛有丧尸和章鱼怪，最后居然还有一条海蛇变成的海岛，连组委会都没料到。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的团队分别只幸存了一个人。唉，那些俄罗斯人之前在酒店的时候我们还和他们一起吃过饭呢。 电话那头何玉不由听得微微张开嘴巴，像是连他也没有料到冬至他们此行竟然如此惊心动魄。坐在何玉旁边的人见他如此表情，不由微微蹙眉，露出询问的疑惑，但何玉顾不上回答，只能朝对方做了个手势，继续跟冬至交谈。 我靠，这美国佬怎么这么缺德呀、啊？他们故意的吧？你们怎么样，人都没事吧？ 何玉也参加过交流大会，他们那一次同样具备相当程度的危险性，但相对平日的出任务而言，这种危险性是可控的。像冬至他们这次这样损失惨重，一船的残兵败将实属罕见，也算是组委会筹备不周的事故。因为这场变故，下一届的交流大会能否如期举行还是未知之数。 我们都没事，就张松用了禁术，受的伤重一点，其他人都养得七七八八了。还有这次的冠军被我们拿下了。 可以吗，小冬至，这一回你们算是出了大风头了。想当初老大死活不肯收你的时候，只有我独具慧眼，力排众议，认为你天资聪颖，资质过人，就算是半道出家也一定可以后来居上，后起之秀，后继伯。 行行行，都是你的功劳，回去之后一定好好犒劳你。 冬至被他们说的脑壳大了一圈，何玉没有像往常那样得寸进尺，嚷嚷着自己想要吃什么，反倒对冬至说， 哎，那就对了，那你们就先在美国待几天，不用急着回来，先把美国佬吃垮再说，不然这次可就亏大了。 冬至敏锐地从他的话中察觉出了那么一丝不寻常。 何玉，你去昆仑山做什么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 哦，跟石碑有关，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有宗老他们在呢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好好休你的假吧，拜师归拜师啊，可别跟老大似的天生劳碌命，闲不下来。 那我师父他们回国了吗？ 何玉下意识地抬头看旁边的人，见对方微微摇头， 没有，他还没回来呢，你别瞎担心了，老大可比你强多了，还有吴局他们，不会出事的。那什么，不说了，我这边还跟人开会呢，回头再聊啊。 结束通话，冬至露出了深思的表情。冬至知道宗老是特管局顾问，一般情况下不会过问具体事务，除非发生什么大事需要他们出马，可当初连对付人魔和天魔分身，甚至吴之奇这样的远古大妖也没见宗老他们插手，这次何玉却特别提到了宗老，可见事情必然严重到了一定程度。这就跟何玉之前说的没什么大事儿出现了矛盾。 昆仑山石碑阴雨交验。 冬至在心里默默念着这几个关键词，试图将他们联系起来。 好了，这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。下集见。